可是啊，这上了山的人就很难下去了，他们也不会轻易的放你走的。 这男人长了一双细长的手，慢吞吞替他解着。谢池一声不吭。 不过你可以暂时留在我这儿，至少可以保一时的安全。或许你能告诉我你家里的信息，我试试帮你传递消息。至于传不传得出去，我就不能给你保证了。你要是不信我，也是人之常情。 绳子解开了，谢池闪到床另一边，揉了揉被麻绳磨破的手腕。男人见状，冲屋外唤了声：“ 啊，李善，李善，麻烦你去拿一些擦伤药和纱布来。”“ 哦，好，等着吧。” 这态度真好横。李山走了，男人到桌前倒了杯水。 要喝点水吗？ 谢池摇摇头。 怕我下药啊。 此人身体有劲，再加上性格温软，看手下的态度似乎并不把他放在眼里。昨日那个跳进河里的男子曾说，我是给他大哥抢来的媳妇儿，他口中的大哥应该就是这个人。看他这房间布置衣着，地位应该不低，瞧着文质彬彬的，气质不像是土匪，也许是土匪的亲属。 你叫什么？我叫何战。哎呀，嘴唇干裂，再不喝水要流血了。别急，壶里还有，慢点喝。 我妹妹在哪儿？ 啊，这个我不清楚，不过我可以让人去问问。听说你试图逃跑，你应该知道，附近几个山头全是我们的山寨，这里是云寨，在山顶，想要直接下山避过两大关，一个是山腰的青寨，一个是山底的雷寨，从偏路走机关重重，且也手多，有些陷阱连自己人都难以分辨，以后啊，你还是不要乱跑的好。近两年我三弟下了令，不许强抢民女，可不知怎的，他们怎么又接了你们上来？可能是大当家下的令吧，总说要给我找个妻子，对不住你了。 这人倒有点良心。 不过这是个什么地方你也知道，你的妹妹是死是活，贞洁与否，你应该有个心理准备。 九妹还那么小，万一，虽没什么情分，但到底是连着血脉的妹妹。还有谢池，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谢池太久未进食，刚又猛灌了几口冷水，胃突然一阵剧痛，他捂着胃蹲了下去，疼得咬住手。 哎，你怎么了？ 大哥， 进来。 来人推门而入，手里甩着个小鞭子，见蹲在桌旁的女子歪着脸走过来瞧他。 哟，怎么还把人家欺负哭了？ 小风，别乱说。 好熟悉的声音，真让人讨厌。谢池抬起头，手腕上赫然两排小小的牙齿印，仰望着背手谈笑的男子。可不就是昨日跳水的混小子吗？何峰见他这幽怨的小眼神，眉尾上扬，开心地说： 你还真被抓回来了，爷都给你指了条明路了，这都没听明白啊，蠢货。 谢池气得胃都不疼了。何战拉住他： 小峰， 大哥生气了。小弟口误，以后还得叫你一声嫂子。 李山拿着药箱子进来，门也不敲，直接闯了进来，一见何峰在此，立马态度大变，点头哈腰捧着药箱恭敬奉上。 哟， 三爷也在啊。我来给大少爷送药。 放桌上。 好。那我就先出去了，您聊啊。 何志安口中的三弟应该就是他。这里的人好像都很敬畏他。 你上点药吧。 何志安打开箱子，取出药膏和纱布，递到谢池面前。谢池接了过来，随便抹了点药，把手腕缠了两道，简单系了个扣。何战捂着脸轻咳了两声。 那个小峰啊，你带他去吃点东西，他应该很久没有进食了。 哎呀，我才不去。 何峰长腿一抬，潇洒地坐到长凳上，倒了杯茶喝下。 又不是我媳妇儿。 谢池突然看向何峰。我饿。 你饿了你去吃啊，你看我干嘛？ 你带我去。 我？ 我找不到，而且我没力气，走不动。 怎么了？还要我扛你走啊？ 你就带他去吧。 不去。 谢兆廷常与他说，女孩子要温柔，要学会撒娇，这样男人才会心软。谢池站了起来，手指捏住何峰的衣角，可怜巴巴地看着他，装模作样地说：你们是好人。 你别用这种眼神盯着我。 何峰手一甩，将他抖开，还掸了掸他捏住的地方。他站起来，大步往门外走。 快点，不等你。 虽是凶了点，但是祖父没骗人，